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欢迎您走进北京新闻广播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依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下酒店里的服务机器人。他们不仅仅在帮酒店的服务人员承担着跑腿的工作，现在在一些酒店当中也成为了必不可少的 AI 语音助手。那么当机器人走进酒店当中，我们对它的要求是怎样的？它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意外之喜呢？今天的节目里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按照老规矩，在分享话题之前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智能新鲜听。 智能新鲜听， 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本月16号正式发布“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安全可靠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基础上，力争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25年基本建成高速泛载、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为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夯实发展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17号在线上拉开帷幕的2021智慧产业高峰论坛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4款智能产业产品，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贡献航天方案。那么据了解，航天科工此次发布的4款智慧产业相关的产品包括了城市轨道交通全自主化的信号系统、智慧社区、智慧边海防解决方案、空天地一体化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等。这些产品创新航天技术应用，将为智慧交通、智慧社区、智慧边海防、数字乡村等领域应用提供服务和支持。最后呢，再来向大家介绍一本书。2021年，元宇宙已经成为全球科技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Facebook 把元宇宙定为公司的核心战略，并因此把公司的名称改为了 Mate。腾讯、英伟达等科技巨头也纷纷加入了元宇宙的赛道，将它视为新一代互联网大机遇。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元宇宙是时代趋势，但究竟该如何理解、如何应对、如何转型，大家仍然是一头雾水。那么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是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轮值主席于佳宁博士和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秘书长何超合著的新书《元宇宙》。在这本书《元宇宙》当中呢，是基于两位作者对于全球最前沿案例的深入研究，结合对元宇宙产品的亲身实践，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元宇宙新思维框架，提出了元宇宙时代的6大关键趋势，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企业转型和个人发展的建议，来帮助读者构建属于自己的元宇宙世界观和决策框架。那么如果大家对元宇宙的这个概念、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的话呢，那么这一本书也是大家了解元宇宙的一个不错的参考。像我们的节目之前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元宇宙的相关话题，当然了，这确实是最近科技领域的一大热点话题。当然除了元宇宙的火，还有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小机器人也是很火，会引起大家在生活当中的关注。那么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就要带大家走到一些酒店的场景当中，看一看已经深入酒店的服务机器人和智能 AI 语音助手将为住店的旅客带来怎样宾至如归的感受呢？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在今天的智能时代节目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专注于酒店的智慧化解决方案的云际科技 HDOS 事业部总经理 Sky 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欢迎您。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来自于云际科技 HDOS 事业部的负责人 Sky。 HDOS 是一个具体在为用户服务这方面主要是提供的哪些服务呢？ 其实从 HDOS 这几个字母上拆解上来讲，首先 H 代表的是 Hotel， 然后就是酒店，然后D 呢是 digital， 就是我们说的数字化 operation， 然后就是解决方案。所以说我们整个的 HDOS 最终是要为酒店的整个注重数字化去做一个解决方案的提供。 那这次的这个新冠疫情呢，我们知道哈，涉及到这个酒店的领域，大家也比较关注，所以呢，我们就非常渴望的想要了解到，在酒店的运行当中，有没有一些能够减少人员接触、避免二次传播的这种智能化的应用呢？ 其实目前在疫情当下啊，我们看到很多的住店的客人是非常在意他们在住店期间是否安全。可靠卫生的。那我们现在在很多的防疫酒店里面也为这些防疫酒店提供了我们的整套的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的机器人也在里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广州的某家防疫酒店，他们的房间数量有几百间房之多，那在我们给客人送水、送药、送这个餐食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们的时间相对的集中，同时我们还要做到每送一次物品就要消毒一次，对的。所以我们是多台机器人在酒店内部同时工作，每执行完一次任务，然后他会回来以后的话去做一次消毒，然后保证整个的送物过程是安全、卫生、可靠。除了这个机器人的这部分工作以外的话，那软件部分的话呢，简单来讲由我们的 AI 智能语音还有我们的小程序来组成的。那 AI 智能语音的话呢，其实大家习惯性的使用场景是说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拿起酒店的电话座机，当他需要一瓶水，然后需要一个拖鞋、牙刷的时候，我们AI 的小管家会帮他去完成这个任务，会把指令下给我们的机器人。那我们机器人呢就会对接我们的智能货柜，取到这些物品直接为客人送上门。这是一个简单的场景。当然还有一些用户会通过酒店的电话去咨询一些问题。WiFi 密码是多少？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附近有没有公园？酒店的早餐在哪里？营业时间是几点？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些事情的话，通过我们的 AI 智能小管家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掉的。 所以说在未来的这个数字化赋能之后的酒店里哈，大家看到的是服务员当中有机器人，同时呢在接听你电话为你提供这些解答服务的这些人员呢，也有可能是 AI 语音。那会呈现出怎样的一个效果呢？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播放一段视频，但是大家可能看不到，我们来听声音。如果出现一些看不到的画面呢，我来解说一下，就能感受到在酒店里如果有一个智能语音小助手，或者是有一个可爱的小机器人为你服务的时候，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我是智能助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早餐在哪里？ 酒店一层的美学会，餐厅提供自助式早餐，早餐时间是6:30至10:00，请您带房卡用餐。请问还有其他可以帮您的吗？ 附近有什么好玩的？ 离酒店100米处有一个公园，距离酒店1.5公里处有游乐园，开放时间为9:00至21:00。 帮我拿两瓶矿泉水。 吧台上为您准备了两瓶瓶装水，您还需要再增加吗？ 需要再加两瓶水。 同样的两瓶瓶装水，机器人马上为您送到。 这个时候画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小机器人，它从智能货柜当中自己取出了一瓶矿泉水，然后呢自己走到了电梯里，等电梯到达相应的楼层，它又自己走出了电梯，把这瓶矿泉水送到了需要它的客人手中。刚才我们在音频当中听到的机器人的声音它还是比较萌的，而且我会发现它和我们之前认为的机器人的那个回答的状态不一样，因为它会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这是不是也是通过几年的发展，服务机器人它在语音啊交互这方面有了更多的提升的一种表现呢？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服务的酒店端的用户在他们自己的酒店调性的定位上，品牌的定位上来讲，其实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那我们呢也是围绕着这些酒店端他们这些个性化的需求呢，也是在整个语音语义方面做了很多的这种研发和一些配置。那简单来讲如果一家酒店它是一个纯中式的酒店，然后它同时服务的更多的是商务的客人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它的发音的语速可以降低下来，然后它的整个的语音相对听起来会比较的像播音员的声音，比如说，然后让商务客人会听起来非常的去专业或者安全。还有一类的酒店呢，是一些休闲度假类的酒店，那亲子的用户会居多，那他会就会用相对萌萌的这种声音，然后去回应客人，尤其是面对小朋友的时候，所以那自然而然的这种声音就会拉近住客住店的客人和机器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和好感更重要的是说，其实机器人这样的一个物体，在很多的酒店的场景里面的话，我们希望用户，尤其是第一次看到机器人的用户，能够一上来就能够喜欢上它，而不至于去排斥它，甚至是害怕它。所以我们从声音的设计上，从外观的设计上，确实是都是动了一些心思的。 那这些是个性化的定制，除此之外，这些声音的来源是什么呢？另外，它能识别到，比如说给你打电话的是一个男生、女生，还是一个老人，是一个小朋友？现在的这个智能系统有这么智能吗？ 其实从技术上来讲的话，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始终也会把用户隐私和用户安全这件事情放在首位来看待。 就是这个声纹识别还是要避免就是用到这方面的。 没错没错，我们只需要识别出他是一个住店的客人就可以了。然后至于他的年龄、性别，甚至是更深刻的这样东西的话，我们还是要避免去这个往下去这个深挖，或者通过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给它表现出来 所以在这方面呢，尽管技术是可以达到，但是如果并不是说对于服务有特别多的提升的话，就没必要去进行深挖。 是的，是的，就刚才主持人问到的这个关于声音识别的问题，其实之前也有朋友问到过，说，哎，你的机器上面是不是会装有摄像头，会不会拍摄到这个我的隐私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大家看到机器人在酒店的大堂楼层电梯里面可以非常顺畅的行走，然后这个其实是完全是依赖于它底盘上的整个的这个激光的设备的。但是反过来，关于跟摄像拍摄有关的这些所有的设备的话，其实我们在机器上是全部都拿掉的。原因其实还是跟刚才前面讲到的声音识别是有关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优先保护用户隐私。 确实，随着近两年消费者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的不断提升呢，很多在公共场所的这些智能设备呢，就一定要避免过度的去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保护大家的隐私安全。那我们再次说到这个机器人哈，当一个小机器人出现在一个环境当中，特别是出现在酒店里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住到酒店，大家很多人还是愿意放下自己戒备的心态，在这个空间当中去享受一段闲暇的时间。那么有一个小机器人服务人，他出现就要带给大家更多的和这个环境相融合的，带给人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是不是在做设计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注重这个特点呢？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云际的机器人，大家只要是在酒店里面遇到过，都知道它的形状其实是有点这个圆圆的，看起来这个胖胖的，非常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希望它能够从第一视觉上就能够拉近它与客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更重要的是，它是还是要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考虑。这个机器人现在的这个高度大概是在98公分这样的一个高度上。那其实从这个高度上来讲的话，首先我们考虑的，它面对的用户里面有一部分用户群体，就是住店的客人的群体是在10岁以下的儿童。那10岁以下儿童的话，其实他的身高和机器人的身高相差不多。那这个首先我们要确保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全。然后同时刚才您提到的声音，其实我们从设计上来讲也是按照他的这个身高，然后以及5到8岁的这个年龄去设置了他的一个萌萌哒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这个高度其实是在他整个的行进，保证他行进的顺滑的同时，又是一个最安全的高度，因为他不至于跌倒。然后伤害到客人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98公分其实也是考虑到用户，因为它主要是送物的话呢，当它打开舱门用户去取东西的时候，这个弯腰的角度，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充分考虑的，然后过高和过低其实也都会让用户感觉到不舒适啊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角度我们测量下来是用户最舒服最容易取到物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这个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高度可以保证它的重心稳定，所以大家都知道在酒店里面楼道里经常会遇到不扫车啊，阿姨正在打扫卫生，然后或者说是拖着行李箱的客人等等，那在相对比较狭窄的楼道里面呢，其实这种圆润的设计，然后以及它98公分的高度，既能够保证它非常灵巧的躲过这些障碍，然后同时又能够不至于伤害到用户啊，伤害到客人。有的这个听众会问说，哎，为什么不涉及到方形或者说三角形等等？其实我还是想这样，就是凡是有棱有角的东西，第一，让人的这个第一视觉就是感觉它的亲近感会稍微远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因为有棱有角容易伤害到客人。 刚才 Sky 介绍的这些呢，大部分是从大家看到一个机器人之后，从它的视觉呈现上面带来的一种心理感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享受机器人带给人类的服务，所以呢，在它的服务标准上，人类就会对它提出更高的要求，是不是够贴心，是不是够暖心呢？ 是这样的，包括它的声音声调，还有包括它的外形，都有一些巧妙的小设计。举个例子，机器人当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它会说请给我一个好评，妈妈会奖励我糖果哦。再比如说当它走进电梯的时候，它会讲说请让一个位置给我，我在执行任务，谢谢您。还有比如说它在电梯里面还会说请看我表演隔空按电梯，这种萌萌哒的语音其实是都是为了拉近跟共同乘梯的客人或者说是住店的客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距离，使其有亲近感的。那外形方面的话呢，这种润滑的设计其实也是在保证它的运行速度最稳定的同时，还要保障客人的安全，同时还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它的运力。当然我们在一些特定的节假日啊，在一些这个特定的酒店的要求下面的话，我们也会为机器人穿上一些他们喜欢的衣服，然后这样去配合整个的氛围的营造。 就是让这个机器人呢并不是很突兀的出现在一个酒店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想象到一些酒店增加了一个机器人，好像机器人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样态，和这个酒店会显得格格不入。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智能化的装备、智能化的设备，它就是整个环境的一部分。 是这样的，其实机器人在执行房间的送物服务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听众会问到说，哎，我如果在房间里面，然后机器人到达我的房间的时候，它是如何通知我东西已经送上来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机器人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这个通知到用户呢？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使用过这个服务。 就是在餐厅的机器人呢，我知道它会喊，它会说您的菜来了为您上菜，对，它会有这样公放的语音。那如果是到酒店的话，它是不是可能要把这个语音音量要稍微降低一点呢？ 是的，因为曾经有朋友也问过我，是不是你的机器人除了会按电梯以外， 还会 按 门铃？ 对，然后或者说是送到门口之后，然后这个扯开嗓门喊说，尊敬的客人，您的东西已经送到了。其实我们当时在这方面还是做了充分的一些调研和考虑的。如果说是我们像餐厅的服务机器人一样，然后用公放的方式去通知客人送到的话，其实还是会影响到周边的其他住客。 然后如果这个酒这一层 程当中有三四个机器人，这个环境就太吵了。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住在这间房间的客人也许会考虑一些个人隐私的问题等等。那为什么没有让机器人去按门铃呢？我们也是考虑到说，当客人听到门铃声然后从猫眼望出去的时候他们看不到任何的人站在前面， 会很紧张， 对，会心生一定的恐惧。那因为我们机器人只有98公分嘛，前面我们也介绍过，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种方式，是说我们的机器人送达这个房门之后，给房间的电话打一个过去，然后通知我们的客人说我是机器人服务员，您要的东西已经送达到门口，请您来取。 嗯，就是让大家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呢，就知道我要的东西来了，他在开门的时候呢就会有所准备，所以也不会有特别多担心啊，担心自己隐私啊等等的其他问题。 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细节是说，当客人开开门要去拿他的物品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时候客人会被我们的机器人会吸引到，然后会在那边去左顾右看，去看我们的机器人，甚至还想跟他聊两句。 对， 对，让他表演个节目什么的。 是的。那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有一种小小的风险，就是房门会被关上，然后客人被锁在外面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停靠位置，那它机器人距离房间的这个位置恰巧是住店的客人可以用脚抵住房门，同时又不耽误他弯身去取这个机器人舱内的这个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一个距离。 哦，所以这些看似很小的设计，但其实呢都非常的暖心和贴心，而且非常的实用。 是这样的。 我相信这些不仅仅是在设计产品的时候的一些独特的设计和思考，更重要的也是作为一个制造机器人的从业者哈，在想办法拉近机器人和人的这个距离。包括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让人不要害怕机器人，要让人接受机器人。这其实是在一个人机共处的时代到来的过程当中，要不断建立和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形成的一个概念。那么你们在这方面有怎样独特的思考呢？ 我们的机器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未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未来我们也在呼吁，当然我们也在参与，就是相关法律法规的这样的一些完善，希望能够在人机共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就未来的这种这个社会上面去做出自己的这样一份力量。近期其实在那个迪拜的世博会上这个有一个未来城，大家如果是关心科技未来的这样的听众的话，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世博会的未来城上面的话，其实它的整个城市的设计是按照人车机器人各行其道进行设计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整个城市的设计规划里面就已经为机器人预留出了它单独的行进轨道行驶轨道。那这个我想未来的这种人和机器人共处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其实要从底层最开始，无论是从刚才讲的法律法规层面，还是从城市的规划设计方面的话，都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前置性的这样的一些规划和设计。那我想从这个实现人机合作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现阶段的话，云机我们做的事情还是用了一些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软件的部分小程序大家现在比较习惯性的这种手机上面的这种小程序，然后以及我们摆放在房间里面的一些立牌，然后进行一些引导，然后去告诉客人这家酒店有机器人的服务，然后您可以用它来做什么。 但这肯定只是阶段性的。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引导或者说叫宣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让机器人逐渐的渗透到大家住酒店的这个场景当中大家住酒店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来适应它，来习惯它。 是的。 其实现在每一个消费者在住到酒店的时候，都希望体会到的是专业的、个性化的、温馨的服务。那么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机器人还有这些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可以帮酒店更加的完善自己的服务，让每一个身处酒店的人都感受到这种服务的温暖。但同时我们在享受机器人带来的服务的时候，也在提示着大家要思考一下，我们应该和机器人 处在一个怎样的共同共荣的一个社会当中，怎样去设置我们和它的一个界限感。我觉得这不仅仅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等这些的规定，同时也是需要每一个身处数字时代智慧时代的人要思考和我们做出自己的相应的行动的。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来自云际科技 HDOTS 事业部的总经理 Sky 先生和大家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这么炫酷的小机器人已经在酒店当中运行服务了，同时也带给大家一定的关于人机共融的思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乔。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周六周日咱们智能时代不见不散啦！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NZBZ， 南征北战，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继续狂奔，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你一定会，一定会到达的那。就在此刻， 我们都会陪着。 一起见证你每个荣耀的时刻。